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衣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那咱们闲话少叙，开始第一个节目。 好 啊，第一个节目是 谁？选 谁 呀？ 这应该你说。 对，我说哈，我超级喜欢这两位。 没错。 因为呢，他们一上来，我认为这场灯就可以关了。 为什么呀？ 两个亮啊！ 谁？ 徐德亮、王文林各有各的亮。 哦，这么个亮啊！行，有请二位。 有请。 谢谢。哎，亮仔是叫您的吧？ 不是， 开个玩笑啊。 嗯， 今天是正月 十四， 正是元宵节的前一天。 哎， 啊，元宵的代言人啊，给您拜年，祝您是多福多寿。太好了 啊！ 刚才这主持人就好， 是 帅哥靓女 啊，搭配得当。 就是啊，这男的叫什么呀？ 阿龙。 阿龙。 对， 这里是北京 啊，主持人 主持的多好啊， 真好。 阿龙的搭档 啊， 雅娟啊。 是， 您每天早上起来听咱们电台空中笑林 啊， 那么甜美的声音， 是， 那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 长得也漂亮。 就是啊， 啊， 我就羡慕人家阿龙。 为什么？ 你说人阿龙那个搭档 啊， 要不咱盖上点了。 您就凑合点得了。 确实啊， 啊， 说实话， 是 不愿意跟您站在一块儿。 为什么？ 透着那么没文化。 谁没文化？ 您呢？ 我读过书啊。 您还有我读的书多吗？ 你， 我是文人。 谁呀？ 你往这一站，没看出我是文人来。 这整个一现代版西门庆啊。您什么文人？ 什么叫西门庆？ 不是您，就您这个形象，您还文人？ 文人都是这样。 哦， 哎，我是大文人啊。 是吗？ 我新东方毕业的。 哇、 哦，哎，新东方这最起码咱们现代文人跟过去不一样。 哦， 过去你得懂得老的东西， 啊、 哦，现在你中式的、西式的都得会。 啊，是啊， 对不对呀？ 对， 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我是特级文人， 这文人还分级啊？ 考过证啊？考过证？ 是吗？ 哎，特级文人。 哦哟， 没事，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的吟诗搭对儿。 可能吟诗您行？ 哎，您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您这经常的吟诗搭对？ 什么叫吟诗还行？ 不是，您吟诵诗篇还行啊？ 吟诵哈 啊， 那是我理解错了 啊， 啊。 吟诗答对，在一块儿老写 哦。 我们文人在一块儿，我们尤其啊，文人在一块儿讲究识笔呀 啊， 啊， 毛笔写对联儿 是。 嘿， 啊， 我们在一块儿，我们老研究。哎，振尺啊。 嘿，这是文人动作，您这怎么跟炒菜似的？ 不是您见过文人吗？ 见的不多。 见过写对联的文人吗？ 见过。 人这手写，这手得往下蹬那纸。 哦。 往下蹬着纸。 哦。 哎，要不然那太长啊。 哦，是是是。 对不对、 啊？哦哟。 哎，咱们这个文人什么都懂。 哦。 对不对？尤其写对联。 写对联。 咱们太清楚了。 哦，对对联这个规矩您知道吗？ 您瞧，我就不爱听您说话。 怎么了？ 您这什么态度啊？ 不是，我问问您呢， 这是跟文豪说话的态度吗？ 您 这是跟新东方出来的说话的态度吗？ 哎呦，您这大 当然了，不就这规矩吗？ 啊， 什么天对地 啊， 雨对风 啊， 大陆对长空， 是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啊， 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烙饼对大葱。不就这个吗？ 怎么还有烙饼对大葱啊？ 这不懂，这都不懂。上联烙饼 啊， 下联大葱 哦， 横批必须蘸酱。这是我们山东的文人他们传过来的。 哎呦，嚯，了不得了！ 我们在一块儿，我们经常写。 哎呦，经常写对联。 对对对。 哎呀呵， 嗯， 那我可以不可以跟您做一下文字游戏？ 您跟我 啊，我跟您做份。做做对联， 您也会？ 我向您学习， 没看出来呀、 啊？啊，我爱好。 您也能够写对联？ 对对对对。 那行 啊， 那没问题， 可以啊， 那可以可以。 哦，好好。 您说一个 啊， 您说一个，我来一个 啊。我说要说个上联，您给对个下联。 你瞧，没看出来、 啊， 真懂啊！ 你看这是 这满嘴的行话，你看看。上联下联，这你就懂 啊？这是应该的呀。 这两联得一边多，知道吗？ 对呀、啊， 你看你这联，你比方三个吧， 啊， 这联就得三个， 是啊， 你这联五个，这联五个， 啊， 这联十个，这联十个， 对， 这联五十，这联五十，明白吗？ 啊、 你必须得一样， 啊、 你这联三十五，这联六十五，你一块往锅里一下，这边都开了，这边升着呢，你这不懂不行，我们文人得研究这个 啊，是是是是， 知道吗？ 对对对，那应该。工整了应该是多少盐对多少盐呢？ 对，有盐啊， 是 有盐。好文人一把盐， 啊， 有这么句话，好文人一把盐， 一把盐。 哎，我们文人， 这是哪厨房跑出来的？ 怎么说话呢？这 不是您是怎么好文人一把盐呢？ 好的文人都讲究盐多少盐。 哦， 对 联是啊，多少盐对多少盐、 哎。好的文人就讲究盐。 哦，好好好， 明白吗？ 哎呀，我真不太清楚， 不清楚， 我得向您学习。 甭客气 啊， 没关系啊。 咱们做一回对联， 您来一个，我来一个 啊，行行， 比一比， 好好好， 好不好？ 我要出个上联， 我给您对下联。 行行行， 行吧， 行， 嗯， 您听我这个上联， 您说， 我说酒啊，您对什么？ 葱。 葱， 嗯， 酒怎么对葱啊？ 你瞧，酒是辣的 啊， 葱也是辣的呀、 哦， 对不对呀？ 哦，酒对葱， 酒对葱。 哦，我说姜， 嗯，蒜，这葱姜蒜就齐了。 对不对？咱们懂这个啊，这就跟标点符号似的，老得用。 哦、 你葱怎么用？ 哦、 姜怎么用？ 是， 葱是切段， 哦、 姜切片， 哦、 蒜抖泥、 哦， 你什么时候加蒜、 哦、 葱是之前下，蒜得最后搁。 哦，是是是是， 对不对？ 这个文人太了不起了， 咱们都懂。 哦，哦，姜对蒜， 姜对蒜。 我说八， 一， 一，八对一， 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啊、 建军节我们文人在一块会餐 哦， 大家伙全都那儿哎写对联 哦哦八对一 八对一， 我说和 锅 锅和对锅 和对锅呀， 对得上吗？ 太对得上了。 怎么着？ 你那和是盛水的呀。 是啊， 我们这锅也是盛水的呀。 哦， 我们说的是蒸锅。 哦， 可不是炒锅， 是是是， 哎，哦、这你得分清楚了。 哦，对对对对，和对锅， 没错。 我说煮， 熬， 哦熬，煮怎么对熬啊？ 煮拿水煮， 是啊， 熬也是拿水熬啊。 哦， 咱不动油。 哦， 那煮要对炒没有了。 哦，是 没有了，小学毕业了。 是是是，哦，我这几个字加在一块是个对子上联儿、嗯，九江八河煮。 嗨，我给你对呀、 啊！啊， 五湖四海神 啊， 这是过去龙王庙给龙王爷贴的对儿。 哎，不不不， 九江八河主， 你等你等会儿，刚才你可不是这么对的，刚才不是这么对的， 不是吗？ 你看，我说九， 我说葱， 我说姜， 我说蒜， 我说八， 我说一， 我说和， 我说锅， 我说煮， 我说熬， 我是九江八河主， 我是葱蒜一锅熬。 您这叫什么词儿？这是？葱蒜一锅熬， 这赖我吗？这个 啊， 赖我吗？ 怎么不赖你啊？ 这赖您呢？ 怎么赖我呀、啊？ 咱这干嘛呢？ 对对联呢？ 比谁脑子好呢？ 不是啊， 您一说酒，我猜着了。哦，九江八河主，我给对五湖四海神。 哦， 您这数打字机似的往外蹦字儿，您看看。 哦哦，赖我 一块儿说出来呀、 啊？哦，一块儿说出来。 对呀、 啊。那行，我说羊肉， 萝卜， 萝。萝卜， 这可打手份上了。 怎么呢？ 这咱们知道 啊。 羊肉汆萝卜， 哦， 四两白干，二两米饭，搁在一块儿，20多块钱，吃的又舒服啊，又平整，而且很好消化。冬天呢，还有助于顺气。您要在我们这吃，给您打个8折，怎么样？ 这连钱塘都管啊？这还是厨子似的。 叫厨子，文人。 哦，羊肉对萝卜， 对萝卜。 我说中骨 萝卜， 萝。中骨可对不了萝卜了， 中骨穿萝卜吗？对不对？ 没听说过，中骨穿萝卜硌牙。我这敲的钟打的鼓。 我这是敲的锣打的钹。 哦， 锣，钹。 哦，锣钹。 哎。 哦，对得了中骨。 当然对得了了。 我说绸缎。 萝卜。 萝卜。绸缎也对萝卜。 绸缎包萝卜呀？ 不，这不行。我们是穿的绸子跟缎子。 我说的是13丝罗、9丝罗的罗，大五福布的布，罗布。 哦，绸缎对罗布， 对得上啊。 哦，我说岳飞， 萝卜， 萝卜，这可对不上了。 怎么对不上？ 我们这岳飞是忠臣， 我们萝卜是孝子。 小萝卜孝顺大萝卜。啊？ 不是。他您怎么这么理解呀、 啊？不是这萝卜怎么是孝子啊？ 一看就没文化呀、啊！ 怎么没文化、啊？ 光看书不行， 那 得听戏。 听戏， 京剧有一出， 哪出？ 华油山。 哦，木莲僧救母。 木莲僧是法名啊。 对呀、啊。 在家姓什么呀？ 姓傅。 叫什么呀？ 萝卜。 萝卜。 萝卜。 他救母去了， 哦、 那不是孝母吗？ 对对对对， 对不对？ 这萝卜还真是孝子。 孝子。 你再听这个 萝卜， 我还没说呢。我还没说呢， 我先说出来搁这儿。萝卜白菜都可以混搭，知道吗？这是咱们当家菜，您做什么我都干嘛里敲萝卜，你信吗？ 我不说俩字了、我说仨字、 大萝卜， 大四个字， 好大萝卜。 哦，五个字， 好 大个儿萝卜。你外边活动活动，这一车萝卜全卖我了。 这是干嘛呀、 哪能说全是萝卜呀、 不能是萝卜。 那当然了， 那没关系 啊， 您换换我也换换， 是 没问题。 你听这上联， 您说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了？ 没文化了。 怎么没文化？ 看出来了。 怎么着？ 那对联得文言， 是文言。 您这大白话啊！ 不， 这是这样。你看，哎呀，这个话筒怎么那么好看呀、啊？给我对下联。 这不叫对联呢。 本来就您那也不叫啊，那什么呀？说句话。 不，我这个里边可学问大了。 学问大了，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这有什么学问呀？ 你看老鼠， 嗯， 这么大个的叫什么？ 老鼠。 这么点的呢？ 老鼠。 它不能叫小鼠吧？ 对呀、啊。 你看小老鼠。 哦，小老鼠。 哎。 哦， 偷吃热凉粉， 这个是？ 你看街边卖的这凉粉叫什么？ 叫凉粉。 刚出锅冒着热气的 也叫凉粉， 不能叫热粉吧？ 对呀、啊。 你看小老鼠偷吃热凉粉，有小有老，有凉有热，这里学问大了。 你瞧， 你看， 这还真没看出来啊，还真有点学问。 那当然了、 哦、小老鼠偷吃热 凉 粉， 你看这学问， 下联就有了。 下联 就这么快。 下联对什么呀？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这怎么回事？ 长虫就是蛇呀。 是啊， 说一丈多长，那叫 长虫， 就七寸长。 长虫 能叫短虫吗？ 那不行啊。 哎，那高粱刚出土，小萌芽叫 高粱， 长一人多高叫 高粱， 怎么都叫高粱。 哦， 对不对？ 是是，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这没有主食行吗？你说，哼， 这没离个厨房啊？这个， 咱们是文人。 哦，还真有点学问。 怎么样？ 可以， 不容易吧？ 你再听这个， 嗯，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慢马。 您这越说越胡来了啊！ 怎么？ 这日本话的对联，这我哪会？ 这怎么日本话？中国话？ 您这母语的对联？ 不，我不是日本人。 您呵，各位看看，这沾上胡子就是大佐，你看。 蛇干， 你看是不是、 啊？ 就这模样。 不是，我没说日本话， 嗯， 我说的是中国话。 中国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你怎么听不懂？我告诉你，我这是啊，妈妈骑着一匹马， 嗯， 这马走得慢，妈妈不打他，妈妈骂他，这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你看， 哦，这么回事。 哎，对， 那我给您对 啊， 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这是怎么回事？ 妞妞就是小姑娘 啊， 她哄着一头牛 啊， 这牛特别拧。 哦， 她不打这个牛，不骂这个牛 啊， 她拧这个牛。 哦， 这就叫妞妞哄牛，牛拧妞妞拧牛。 这费鼻子，这个 怎么样？ 哦，行，你再听这个。 嗯， 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 舅舅嫁舅舅，费舅舅舅舅。 我这可有奖， 我这也有奖。 我这是姥姥， 嗯， 就是外祖母， 是 喝这个奶酪，这奶酪烙了就是谢了， 嗯， 他拿这个羹匙捞这个烙，这就是姥姥喝烙，烙烙，姥姥捞烙。 哦， 哎， 我说的也是娘家人， 是吗？ 舅舅， 哦， 娘家人 是 驾着一只啊斑鸠鸟。 哦， 这个斑鸠鸟要飞 啊， 舅舅呢揪这个斑鸠鸟。 哦， 这就叫舅舅驾舅舅飞，舅舅舅舅。 哎， 怎么样？ 对的，还挺巧妙。 那当然了， 有点学问。 有学问吧？ 哎呀， 嗯， 我要出个题， 哎，我就能对句。 我出题你就能对句， 出题就能对句，就这么大学问。 哎呦呵，学问不小。那行，你听这个。 您说， 二元断木树林中，小猴孙也能对句。 哎，您这可不对啊！ 啊， 您这叫骂人。 哎，没有。 我刚说您出题，我对句 啊， 您就告诉小猴孙也能对句。 啊，不， 啊， 你误会了，你误会了。 怎么误会了？ 我这是有个故事。 什么故事啊？ 这是在东北啊， 嗯， 林场。伐木工人在那儿伐木，俩人拉这个锯，哎，俩人拉，中午吃饭去了， 嗯， 猴子看见了也学人，两个猴子在这拉这个锯。 哦， 这就是二元断木树林中，小猴孙也能对锯。 我说的是这个剧，不是那个剧。 行 啊， 没问题 啊， 我没误会啊。 哎， 这样我对下联行吗？ 有下联， 有下联啊。 下联对什么？ 一马失足淤泥内。 哎， 老畜生怎样出题？ 这骂得更厉害啊。 没骂呀、啊、 还没骂，老畜生都出来了。 您得听明白喽 啊， 我说是赶车的呀 啊， 驾这一匹马 啊， 没想到这马呀失足在淤泥里边了。 哦， 赶车的下来怎么抽他，这马太老了 啊， 他老从那个泥里边啊拔不出他那个蹄子来。 哦， 是这个出蹄 啊， 不是您这个老畜生。 我知道，我知道。 怎么样， 这小子够坏的啊。 一点也不坏，这是学问， 学问 能耐。 行， 嗯， 这回啊我出一个绝对你就对不上来了。 怎么叫绝对呢？ 我这个对联这么多年了、 嗯、 只有上联没有下联。 不可能， 没人能对上来。 不可能。 怎么着， 我一个很尊重的人说过呀 啊， 天下无语不成对。 谁说的？ 我们大厨， 大 就是厨师长啊。 哦， 我佩服他。 哎呦，行行行，您先甭提厨师长， 嗯， 您听我这绝对， 绝对 这上联好极了。 是吗？ 那当然了，绝对。 您说说， 上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你瞧， 这什么呀，这是您这说的？ 这绝对就是好，就好在这儿了。他这吃蟹不足 什么意思？ 吃螃蟹没吃够，吃蟹不足。 吃蟹不足是吃螃蟹 没吃够， 不足。 哎，对。 吃蟹足呢？ 哎，吃蟹足他想起吃螃蟹腿啊，吃蟹足。 吃足仍不足， 吃这螃蟹腿还不够啊，吃足仍不足。你看，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你看这对联学问大了。 要不您再来一只怎么样？ 哎，不， 给您打一八折。 哎，不不不， 我能做主、啊。 行，你甭做主，你给我对这下联。 这 下联你对不上来。 这没有， 这是绝对。 不可能 啊！ 啊，张嘴就来。 这下联能对得上来？ 您再说一遍您那个。 我这上联啊， 嗯、 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下联有了。 下联对什么？ 就这么快。 下联是， 骑驴， 啊。 磨定，骑驴定，骑定还磨定。怎么样、 啊、不是您这下联怎么回事啊？这是 太有讲了。 怎么讲啊？ 骑驴 啊， 是我呀，上回我骑着驴我出去采购去。 哦 哦、啊、骑驴应该怎么着、 啊、 驴骑屁股马骑腰。 是， 但是我不懂啊 啊， 我骑到驴腰上了。 哦， 一路上给我颠腾的呀 啊， 他磨我这个臀部。 哦， 这叫骑驴磨腚。 哦，骑驴腚， 他磨得很，我就得往后错呀 啊， 慢慢我往后我错我就错到驴屁股上了，那肉多点啊。 是啊， 这叫骑驴腚。 哦，骑腚还磨腚， 我骑到驴的屁股上了，他、 啊、 还磨我这个屁股。 你瞧， 骑腚还磨腚。 哦， 要搁在一块儿好听啊。 啊， 他骑驴磨腚，骑驴腚、 啊， 骑腚还磨腚、 哎。去你的吧！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 样，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您听好了啊，左边向右边的，右边向左边的，两边向当间，当间向两边的，王爷波呀，蹲俩蹲过当间。 行，我明白了。接下来阿龙要请上的这位演员之一就叫王爷波，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出的这样的一对演员，要我说、 啊、 就是顶像顶像的，我是没见过的，史无前例的、啊、三胞胎， 还砸瓷实了。 对对对， 那有请王爷波、英宁。 来，英宁、王爷波带给您精彩的节目，大家看看像不像。 谢谢二位主持人，这个节目由我和冬果为您表演。这节目不好演，您也看得出来，愣说我们长得像，其实一点也不像。你各位咱别亏心啊，这大马上就正月十五，您说心里话，我们俩像不像？ 像。 像。嘿，你看大家伙都说了。 大伙儿说什么呀？ 说你呀、 啊， 啊，长得像象。 谁呀、 啊？开个小玩笑， 咱别逗。 我们这伙伴王月波 啊， 我们两个人搭档，起码得20年了。 哎，对， 打小就一起合作。 是 啊，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左一右，一捧一逗，一直就这么组合。 嗯， 你说这么多年，我就甩不掉这包袱。您别乐，真事儿，打小说相声，我俩都是逗哏。 你等会儿，怎么什么叫甩不掉我这包袱？什么？ 你看咱们台上合作，大家看着挺愉快的，看着挺流畅的这节目，咱在后台排节目多费劲啊！您就您这脑子我不是捧您， 费劲费的谁那儿了？ 费你这儿了，词儿也记不住，重要的动作也比划不上来，尤其是脑筋反应慢。有病，您都看出来了吧？ 你看出我什么病了啊？没病，你怎么知道的？ 比脑筋快慢。 哎， 主持人说了，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打灯谜，行吗？ 我们家住这儿哈，到西城去打听打听。 什么？ 出这羊肉胡同大酱房，我住这儿哈。 啊，是怎么着吧？ 西城区有外号， 猜谜语在西城都猜出外号了。 谜语姥姥。 行，您这连性别都看出来了。 他不是男女的问题。 不是他，你也穿着衣服。 北京话 什么意思？ 姥姥，听这发音，卷舌音，姥姥。 啊，对，这北京口音 啊， 什么意思？ 谁都不服。 哦， 猜谜语会的最多，知道的最全。 猜谜语您猜得最好， 嗯， 谁也不如您。 对， 所以您叫谜语姥姥。 没错， 您不跟各位打听打听猜谜语，我也有外号。 您叫 谜语姥爷。怎么着，亲爱的？ 我也甭姥姥，您也甭姥爷。 我刚结婚，我告诉你。 来， 怎么着， 您出谜语我猜。 哎呦，别，你先说一个吧。 我先说啊。 别打扰我说一个，你也猜不上来，好像我欺负你寡妇失业似的。你先说。 这个今儿碰上了，本来这个灯节啊，刚才阿龙不说吗，猜灯会是个重要活动。 哎，这是一个习俗。 行行行， 好吗？ 就猜这个。 哎，您先说。 眼看来在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猜什么呀？ 药材。 猜着了。 啊，这么快？ 哎，脑子快，要不然我是老爷呢，是不是？ 什么呀？ 药是吧？ 药材。 麦冬。 讲得上来吗？ 当然，这药材有没有？ 有，有麦冬有。 啊，所以这谜语我也讲得上来。 哦， 头一句， 眼看来在五月中， 麦冬 怎么讲？ 眼看来在五月中， 嗯， 您说的是阴历是阳历？ 我说的阴历。 阴历啊，阴历正二三为春， 对， 四五六为夏， 嗯， 五月嘛正好就是夏天， 对。 哎，夏天的前一个季节是 春天， 春天前一个季节是 冬天， 麦冬啊？ 怎么？ 打冬天迈一步，迈进夏天，麦冬。 哦，这头一句是麦冬， 哎，讲理哈。 哦，眼看来在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 麦冬， 这怎么讲？ 哎，家人买纸糊窗棂，哎，您说这是现在的事儿，是过去的事儿？ 过去的事儿。 哟，过去没玻璃是糊窗户。 对呀、啊。 什么时候糊窗户？ 冬天。 冬天糊窗户。 嗯。 这不麦冬吗？ 怎么？ 打夏天迈一步，再迈进冬天，麦冬。 他这来回迈啊。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来回卖， 丈夫贸易三年整， 卖东啊， 这怎么讲、 啊、丈夫贸易啊、 嗯、 贸易就是做买卖， 对， 做买卖就是 卖东西， 卖东啊。 打我嘴里说 啊 最后一句 是 一封书信半字空 啊，这要他呀， 卖 东， 我就知是卖东。 怎么着，对不对吧？ 不对，都是卖东想法。 不是， 我们这四句是四味药材， 四句话猜几味药材？ 四味药材。 刚才你可没说 啊， 我问你猜什么你就说猜药材，没告诉我四味啊。 哦，那这回告诉你猜吧。 我不猜了。 怎么了？ 你把答案说来合情合理就行。好，刚才跟沈贼似的问我这么半天，一句一句的，你说说猜什么药？ 猜不上来，他告诉我不猜了。 你说， 眼看来在五月中叫半夏。 哎，这药材有， 嗯， 你这谜语怎么讲？ 正二三为春，四五六为夏 啊。 五月的中间，夏天的一半，顾名儿叫半夏。 哦， 嗯， 五月中， 对， 夏天的一半， 哎， 所以叫半夏。 对， 不对呀、啊？ 怎么不对呀、啊？ 五月当中就是夏天的一半， 对呀、啊， 就叫半夏 啊。 那要是有个闰四月呢？ 嗯， 你这算多半夏。 没这药材 啊？对呀，你怎么不说这闰月？你得说呀，提前告诉。 闰月不算 啊，闰月不算 啊。 早你怎么不说呀？你呀，这到现在让我问住了吧？闰四月怎么办？ 多半 夏怎么办？ 那闰五月还少半夏呢？ 啊，是啊，问谁呢？ 不，他这没有闰月吗？ 你早说呀，后找吧。 啊，行行行，这怨我没早说，行了吧？ 二句，家人买纸糊窗棂， 防风。 防风， 防备着往里刮风。 这药材有， 对， 你这谜语怎么讲？ 防备往里刮风，防风， 防备往屋里刮风。 对呀、啊， 那不对呀、 啊。怎么不对呀、啊？ 你刚刚说了 啊， 到夏天的一半啊， 啊， 最热的时候。 是啊， 能把窗户糊上，还防止往屋里刮风。 是啊，那家人怕风啊。 家人为什么怕风啊？ 家人坐月子，你管着管不着。 哦，家人坐月子 啊。 那也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家人坐月子你怎么知道的？别想，快说呀。 我跟家人住街坊。 哦， 家人的坐月子我知道，这怎么了？ 啊，你帮帮忙 啊。对呀、啊、怎么了？ 啊，那行，那行，那行啊，四三一句。 丈夫贸易三年整。 这药材是什么？ 当归。 嗯，那这谜语怎么讲？ 丈夫贸易三年了，应当归来了，当归。 哦，丈夫贸易三年、 哎、 应当归来了。 对， 这应当归来，他归来了吗？ 没有。 没归来？ 没有。 那不对了。 怎么不对？ 没归来，这个小家人怎么怀孕了？哦，对了，你们是街坊，你老过去照顾他。 我 老孩子马上，这就是这个热心肠的典型啊。 我跟您说，这灯谜不是连续剧，这句跟那句不挨着， 哦，两码事儿。 对对，这两句不是一块儿的。 哎呦喂，闹一块儿去了。 好， 行行，您说第四一句吧。 一封书信半字空， 这谜底是 白纸。 啊，这药材有，谜语怎么讲？ 嗨，就白纸一张嘛，白纸嘛。 那还是不对呀。 怎么不对呀？ 弄一张白纸来 啊， 邮局管寄吗？ 不是邮局寄的， 哦， 托朋友带来的。 托朋友带来的。 对。 那托朋友带张白纸来干嘛的呀？ 小家人糊窗户，你管着管不着啊？ 你不说这不挨着 啊？到这儿就挨着了。 哎，你怎么来回说呀？ 好嘛，这哪是，这不是猜谜语，这抬杠呢，这还差点拿我当流氓给送派出所去。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您这谜语太费劲。 完了，你说我猜行不行？ 行行行，我说一个简单。 这哪儿的事儿？这是？ 哎，我说这个谜语吧，咱们小小的奖励， 还不白猜了？ 不白猜。 啊，怎么着？ 嗯，一块钱，行不行？玩得起吗？ 啊， 玩得起吗？想想啊， 一块钱我还玩不起，我这兜里现在带着够跟你玩四把的。 好，有注意啊，坐地铁来的吧？ 废话，那就坐一来一回，也就是啊。 行，我说一个谜语啊， 啊， 咱说清楚的， 嗯，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对， 好吗？ 行， 一块钱啊， 一块钱， 说啊，远看灯笼大， 嗯， 近看大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儿进窟窿， 破灯笼，对吗？一块钱，拿钱，鼓掌，拿钱，一块钱，看着看着看着，矮什么呀？矮往高了长，对对。 您别起哄 啊！谁别起哄？ 不是，咱俩刚才对词儿说这儿，你说是猜不着的， 我猜着了。 哎，后台说猜不着，你怎么猜？ 后台你没提一块钱，这我就五块了。来来来来来，拿钱。 哎， 啊， 这让那位说着了。 说什么？ 我兜里一张一百的。对。 不，什么意思？你们先别圆。不，你一百怎么了？ 你换零钱去行吗？你换99块钱零钱。我把这一百给你， 让各位听着什么人性？他一块钱零钱没有，他冲我要99块钱零钱，我也没零钱。 那这么着吧， 怎么着？ 我再说一个， 干嘛？ 猜着呢，给你2块，猜不着，咱俩谁也不该谁的了， 就算怼了， 好不好？ 说吧， 听这个啊，还是一块钱啊？ 啊，行。 远看像条狗，近看像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死狗。2块，拿钱。我连成铁的钱都有了，这回来吧，拿钱拿钱拿钱。 那个，我这100的，你找我98，你看你看看。 没有，2块钱零钱没有，冲我要98块钱零钱，没有。 哎呀，你这没零钱，这干脆这么办了。 怎么着？ 我再说一个谜语 啊， 这一个谜语啊 啊， 98。 我要玩命了，这是。 我豁出去了，豁出去，今年我不吃早点了。 我一年就100块钱早点，不是98了 啊？对了， 这怎么那么贵呢？这个， 那要是没零钱，咱就直接就…… 我要再猜着100，就都给我了 啊！对了， 不找了， 是不是？ 我得打听清楚了。 什么？ 还是远瞧这个，近瞧那个吗？ 啊，对呀， 还是这格式的。 我跟您说 啊， 就20多年，就指这仨谜语过日子呢。 猜了， 听着， 猜了， 听着啊， 嗯， 说。远瞧是口袋， 嗯， 近瞧是口袋， 嗯， 口袋是口袋，不能装米麦， 破口袋，100了，我坐有空调的车回去了，拿钱， 啊， 拿钱， 啊，拿钱， 拿钱， 拿钱， 啊， 拿钱， 谁拿钱？ 你拿钱。 我猜着，凭什么我拿钱？ 你猜着什么了？ 破口袋。 我说破口袋对了。 啊？ 我说破口袋对了。 不是破灯笼不对了吗？ 啊，对了。 死狗呢？ 对了。 破口袋？ 不对。 不，你瞅这模样多可气，怎么不对呀？ 嗨，你管怎么不对？我说不对，完你就给我钱就行了。 我怎么那么脏头呢？我。你得讲上来呀、啊！你这谜底是什么呀？ 我这你猜不着 啊！不，你说 这是唱戏，老生带那胡子， 染口。 哎，对， 怎么远瞧是口袋呢？ 你看那胡子什么马尾巴做的？ 嗯， 粘在这铁丝儿上 啊， 戴在挂在耳朵上， 嗯， 戴哪儿啊？ 啊， 戴嘴上啊，嘴者口也呀。 啊、 远瞧是口袋。 金条是口袋， 金条也在嘴那儿带着呀。 口袋是口袋，不能装米饭。 你这装什么都砸脚面呀、啊？猜着了吗？ 没有。 刨去那两块，给我96，快点！这会儿需要互动，热烈的掌声来，快点，快点，96，快点，96。快点， 我是你别你这干嘛呀、啊、你这 你刚才还急着找我要钱呢。 是我咱商量事儿行不行？ 怎么着， 我这也是整的100的， 没零钱。 没零钱 没事 啊， 找你4块。 走，有零钱刚才不拿出来。我说净怎么指这仨灯谜活着呢，拿这蒙多少人了。 这怎么样，这谜语 这不怎么样。这个 那这么着， 有好的咱们说，没好的吹了。 前头勾了后头抹了， 不算了。 说一个好谜语 啊， 100块钱小小的奖励， 这也不算贵， 好吗？ 行。 半夜叫门问声谁，7个字猜1个字。 这复杂了，您得容我想想 啊。没问题， 好不好？ 您想想， 半夜叫门问声谁，好比我在家呢，半夜有人找我一叫门，王爱婆，谁呀、啊？我。哎，这就说出来了，我。说别的不行，王爱婆，谁呀、啊？他。谁这么说话呀？来吧，100，来来来来来， 啊， 这字念我。 你好，猜错了，不念我。 念我？ 不念我，这太难了吧？哎，换一个吧，听这个，说远啊，远看像侯耀文，近看像洗脸盆，又像侯耀文，又像洗脸盆。 侯耀文端一洗脸盆。不是你有新鲜的没有？ 那听这个，说远看啊像石富宽，近看像大板砖，又像石富宽。 石富宽给你一大板砖，我现在就给你一大板砖，我不猜这个了。 你怎么？ 我就猜这个。半夜叫门问声谁？我 不念我。 你说这人多矫情！我说念我，你说不念我，这有什么意思啊？ 那怎么办呢？ 这么着，咱给大家承认承认。 表演。 对了， 没听说灯谜怎么演呢？ 要不你不服啊？ 那怎么演？ 我就在家等着你了。 哦。 现在好比就半夜了。 哦，行。 你上家来找我来，啪啪一叫门，我一问谁呀，你就得说我。 说我， 说我就算输了。 不说我呢， 算你赢了。 不说我就算赢。 对了， 那行，咱布置好这现场 啊。 这是你们家？ 这就我们家。 这是你们家？ 这就我们家那门。 这是你们家那门？ 对。 哎呦，你住地沟里？ 你才住下水道里。 不是，怎么倒？ 讲假比真。 哦，假的。 一会儿您得敲一下。 哦。 哎。 灯谜还要演。 对。要不他不服。 哎，晚上没有事儿。找王月波那臭小子去。 别演了 啊， 别演了。 怎么了？ 怎么还在骂人呢？ 骂人？ 什么叫晚上没有事找王月波那臭小子去？怎么意思啊？ 哎，我问问你 啊， 你住哪儿？ 我住大将房74。 我住哪儿？ 你住望京啊。 我住望京 啊。 你住大将房。 对啊。 半夜12点 啊， 我从望京我们家出来骂你一句，你在74怎么听见了？ 不是，让我这儿听见了。 听见了？ 听见了。 装听不见。 哦，现在您在望京呢、 啊、 我在西四呢。 你说的讲假比真 呢？我听不见 啊。对了， 好嘞好嘞好嘞， 晚上没事找王月波那臭小子去。 晚上没事在家等着英宁那臭小子 啊。嘿，哪个臭小子骂我呢？ 你怎么听见了？ 哎呦，我有一特异功能。 什么特异功能？ 谁一骂我就打喷嚏， 一打喷嚏就听见了。好，再来。 哎，晚上没事找王月波那臭小子去。 啊，去 打喷嚏我也骂你。 我说咱们是净骂着玩儿，咱还是演啊？ 不是，这灯谜就没有演的， 你就得说我呀。 再来再来再来。没在家。 在家。 您踩炸弹上了，吓我一跳。 你干嘛呢？ 敲门。 您敲门，您不说叫门吗？ 怎么了？ 你得叫我名字。 这干嘛呀？啊，半夜12点，梆梆梆，有人敲你们家门，你又不出来看看？ 好嘛，半夜12点，有人上我们家敲敲门，我就出来瞅瞅。 啊、对了， 要有一老头在我们家门口磕着磕着烟袋锅子，我也看看。 不是你怎么着呢？ 我知你谁，你得叫我名字。 哦，还得叫你名字， 多新鲜呢！ 来，行，再来，再来。王月波。 谁呀、啊？ 几点了？ 嗨。我说您住哪儿啊？ 望京啊。 我们家住哪儿啊？ 西四啊。 您住望京，我住西四，晚上12点上我们家对表来。 你们家表准。 那也不成，你得说我。 说我就输了。 怕输别人来呀。 那再来一回呀。 成病的呀。 真是的。王月波。 谁呀？ 给你壶开水。 哎呦。我说您住哪儿啊？ 望京啊。 我住哪儿啊？ 西四。 望京滴了壶开水到西四，那不唠开了吗？ 那您再热热吧。 我自己做一壶好不好？ 不是怎么 了？你得说我呀！ 说我就输了。 你怕输别来呀！ 再来一回。 你成命的呀！ 是的，你王月波 谁呀？ 给你送花圈来了，新花的。 各位，您听这是人话吗？ 怎么了？ 有十二点往我们家送花圈的吗？ 你问问有没有？ 我问谁呀？ 打听那位。 你哪位啊？你有说十二点往我们家送？ 王老师 干嘛呀？ 这花圈搁床哪边啊？ 出去。跑窝里来了，你得说我呀。 说我就输了。 说我就输了。 哎，说我要输的不承认呢。 那没有人格。 真的。 对。 说我就算输吗？ 对。 再来一回。 来呀。 谁呀？ 我。 你输了。 哎，倒脚门啊。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